伤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，谁把它丢在风里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。 北京市2018年教育任务单下发，建控并举。一方面，北京市将增加学前教育学位30000个，四成一般校学生升优质高中。春运抢票高峰频现，催生了各种曲线回家攻略，空铁联运和公铁联运中转回家正成为春运一族的新选择。随着2018年入冬以来京城首场降雪的来临，北京气温开启了急速制冷模式，今冬首个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信号启动。本周白天最高气温只有0到0下4度，夜间最低气温0下8度到0下12度，提醒广大市民注意防寒保暖。2018年世界雪日暨国际儿童滑雪节近日在北京延庆举行，现场700余少年儿童参加活动，共同迎接这一滑雪盛宴。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，2017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首破16亿平方米，销售额首破13万亿元，均刷新中国楼市纪录。教育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，明确提出要严格落实中小学生每天锻炼1小时。微型无人物流配送车最近亮相北京清华校园，也能适应复杂环境下的应用，重点将解决物流最后一公里问题。最近，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东区举行了一场娃娃庙会，设有益智游戏、舞台表演、非遗体验、猜谜争奖、美味小吃等多个区域，吸引家长和孩子们感受年味十足的喜庆氛围。 月下的花儿都如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这份远方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这夜来香，吻这夜来香。月下的花儿都如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这份远方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这夜来香，吻这夜来香。 夜来香为上世纪李景光先生作词作曲，原曲由李兰香演唱。这首带有伦巴节奏舞曲样式的歌曲一出世便风靡了中国，这首歌在全世界先后有80多种的翻唱版本，而你听到的这版是来自于邓丽君所翻唱的《夜来香》，以清丽明快的声线为歌曲赋予新的活力，被誉为经典。下一首歌曲也和花有关，生命短暂，既人生就要像夏季的花朵那样绚烂，努力去盛开。朴树，生如夏花。

拥飘飘白雪中，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。冷风吹我醒，原来共你是场梦，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，只挤瞒着我最热的心痛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，只挤瞒着我最热的心痛。 陈慧娴的一首《飘雪》送给你。91年发行的这张《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》专辑，还有多少人记得呢？那张专辑是陈明真的代表作品，那个时候呢，她还是玉女派歌手的代表人物。这张专辑爱情为主题，整张专辑和她的形象定位极为的贴合。鉴于时间，我们送上陈明真《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》。这里是 FM 969经典音乐广播，我是泽林。 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。 的眼睛，一个有心，一个无意。哪怕你我最后的背影，一个安静，一个哭泣。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 这几天的朋友圈被电影《无问西东》给刷屏了，据说电影结束灯光亮起，许多人还久久的不愿离去。五位主演五段青春，跨越不同的时空，共同讲述何谓青春，刹那芳华，感动之余，人们也开始注意到影片里那些自带时光滤镜的地方又都是在哪里呢？除了主景地取自清华大学，影片呢还有很多地方正是在那个一部电影火一个地方的云南拍摄的。不去众所周知的大理、丽江，沿着无问西东的取景地，领略这个被上帝偏爱的彩云之南。经典969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只问盛放无问西东，电影里王力宏饰演的沈光耀参加空军培训驾驶。北大萤草园不像北方的那般粗犷雄浑，却有着高原的秀丽和明媚。极目远眺，蓝天白云和草原连成一片，牛羊休闲踱步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在这万亩的草原之上，骑马、滑草、放风筝、露营、烧烤、看星星，无拘无束，任你撒欢。只问深情，无问西东。电影里，黄晓明饰演的陈鹏带着章子怡饰演的王敏佳回到了家乡，和哈尼乡亲们一起在梯田上插秧。这里就是元阳梯田，滇东南走一遭，只为看元阳梯田一眼。这里是哈尼族人世世代代留下的杰作，生生不息雕刻的山水田园风光画。元阳梯田之大，气势磅礴，绵延整个红河南岸，仅元阳县境内就有17万亩梯田，是红河哈尼田的核心区。2013年，在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，红河哈尼梯田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，成为中国第45处世界遗产，整个世界都被其震撼。置身于此，才发现再华丽的辞藻用来形容那片土地都显得苍白无力，再伟大的摄影师置身于这一片大地，思维都会犯困。彩云之南从不缺少美景，不去云南大理，那些自带时光滤镜的地方也有着独特的美丽。待到风景正好之时，无问西东即刻出发。969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如果你有独家的旅游资源想要和我们合作，可以拨打电话010-5175-2200。旅行从来都是一种分享。969旅行者，我们一直在路上。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969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

月光下被遗忘。你忘了把所有的厮守承诺，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，也别去想那里是甜蜜的梦想，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。 都是夜归人来自于许美静，继续和你相约在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泽林。由黄小茂作词，三宝编曲，井冈山演唱的这首《我的眼里只有你》收录在他九五年发行的同名 EP 当中。这首歌曲呢，不仅是井冈山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，还曾获得了九六年中国音乐电视大奖的银奖，还有中国歌坛20年回顾的成就奖。或许很多的70、80后还有印象，这首歌同时还是一款成功的广告歌曲。送给你井冈山，我的眼里只有你。 只有你让我无法忘。 我生命中的奇迹。但愿我们感动天，我们能感动地，让我们生死在一起。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，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。度过美丽的黑夜和美丽的白天，在你身边守护着你。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，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。但愿

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发改委昨天表示，2017年全社会用电量达6.3万亿千瓦时，同比增长6.6%。其中呢，以信息传输、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为主的三产用电量实现两位数增长。公安部集中推出了8项出入境便利措施，涉及就近办证、自助办证、免费照相、外籍华人办证、边检自助通关等多个方面，将于2月1日起施行。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出通知，要求各国家队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选拔运动员。工信部部长苗圩昨天表示，2017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79.4万辆，销量77.7万辆，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。国家安全管理局近日出台规定，要求煤矿企业建立完善安全培训管理制度，煤矿从业人员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。国家发改委近日称，将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发行企业债券融资，进一步增强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。国家大剧院2018年国际钢琴系列近日启幕，来自国内外的16位钢琴家将带来18场精心策划的钢琴音乐会，全方面展示钢琴艺术的丰富内涵。2018年国际乒联匈牙利公开赛近日落下帷幕，樊振东以4-1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冠，并搭档于子阳获得男双冠军，一人独得2冠。 朋友，你会懂。 动，还有伤，还有痛，还要走，还有我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，一辈子，一生情，一杯酒。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，还有痛，还要走。一辈子，一生情，一杯酒。 平浪的歌曲是来自于周华健所演唱的一首《朋友》，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，我是泽林。其实呢，说到朋友，方便面呢也是人类的朋友，它被称为呢是最容易烹饪的美食，不是珍馐呢，却能很快的填饱肚子，从而成为大家的最爱。但是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呢，中国方便面的销量持续的下滑。2013年到2016年，从462亿包下跌到了380亿包。三年少卖了80亿包。其实呢，小泡面也折射出了大转折，方便面的销量下降折射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、消费结构的变化。你还记得自己有多久没吃方便面了吗？你和方便面有哪些回忆吗？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，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。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将有机会获得由乐车帮提供的100元赛斯店保养现金抵用券一张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。 Oh,

以一首《我想有个家》红遍大江南北，演绎本土，扩及全球华人。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华语乐坛流行天后潘美辰，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职业专线1381001-0969。 来自于赵传所演唱的一首歌曲《爱要怎么说出口》，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，我是泽林。一边听歌呢，一边和你来聊到这么一个话题：你有记得自己有多久没有吃过方便面了吗？ 也看到了网友回复我说正在吃。其实呢，也不得不说啊，方便面呢确实是最方便的食物了。像现在下班了回家可能不想做饭，来一包泡面，打一个鸡蛋，再来一个火腿肠，也是一个很圆满的事情了。那么你记得自己有多久没有吃过方便面了吗？您和方便面有哪些回忆吗？微信订阅号里搜索添加经典969，留言我都看得到。当然你也有机会获得由乐车帮提供的100元 4S 店保养现金抵用券一张，祝你好运。 969微笑提示， 欢迎收听969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研究发现，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每天步行4000步是可以改善注意力、提高记忆力的。那每天步行超过4000步的一组人海马体，也就是大脑深处记忆的关键区，以及它的周围区域，比那些走不到4000步的人要变得更厚实一些。 研究人员称，这些区域越厚，人在注意力、信息处理的速度和执行能力方面就会表现得越好，而且认知功能也会越强。在去年的12月份，支付宝官方宣布，河南全省的高速公路全线支持支付宝缴费扫码付的功能。而在最近，支付宝又进一步推出了车牌付的方式，将车牌号跟支付宝的账号绑定之后，车主在通过高速口时，系统识别车牌后会自动扣费。目前车牌付的功能仅支持河南省和陕西省的部分收费站，而且用户芝麻信用必须达到550分。与此同时，微信也推出了高速一行的小程序，实现了车牌识别直接通行，通行后自动扣费的功能。目前已经在山东省进行了试点，覆盖了山东17个城市。相信这样的新功能陆续推出之后，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快捷。接下来关注天气方面，有的朋友说看见了雪，也有的朋友说微小的简直看不见。但是出雪之后的京城确实最高温度也创下了新低，本周呢也是遭遇到了冰冻周。所谓下雪不寒化雪寒，其实在降雪之后，北京也是进入到了急速制寒的模式。白天的最高气温已经跌破到了冰点，加上空气当中的湿度较大，大部分的时间的天气阴沉，体感会非常的寒冷。也有专家建议称，我们在享受初雪的喜悦之余，也要注意交通的影响，同时更要注意防寒保暖，小心感冒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9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。在这里还要提醒你，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也可以通过关注99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。我是周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着急用钱，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，还是待不下来，好困难呐！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，直接找顶呱呱。只要你有按揭房、自建房、按揭车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，都可以贷，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。 还有这种操作啊？ 怎么联系呢？拨打电话5251400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大年初一，跟99汽车俱乐部自驾川蜀过大年喽！游乐山、逛都江堰、访青城山、品成都美食、洪崖洞吃重庆火锅、玩转重庆。自驾报名电话：010-5175-1969，010-5175-1969。1月26日，由全联房地产商会、安家杂志社共同发起并联合主办的行业年度盛会——第15届中国地产风云榜暨养老产业论坛活动盛典，将在北京开幕。 由车董会主办，新聚首2018车董会年会暨汽车互联网扬名奖颁奖典礼将于1月25号在京举行。届时，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位汽车互联网 CEO 将齐聚一堂。更多详情，请咨询微信公众号“车董会”。